生多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到嚟啦，咁就呢个特首选战咧，就之前嘅最后一集嘅大军阀啦。咁啊，啱啱我就去咗呢一个曾俊华嗰个集气集会啦，系咪？即系啲爱丁堡广场嗰、那个， 即系你都系薯粉。 這個真係唔係，我係記者嚟嘅，咁講真，即係我有個我係有個身份，即係去嘅。 有冇帶我個牌先？ 係、哎、真係，唉、哎、你知啦，我喺花生台都可以有好多身份㗎嘛，係咪？你去唔一定係薯粉嘅大佬，即係唉、哎、我好驚呀，好驚人扣帽子呀大佬，即係你知啦，而家幾大鑊㗎啦，真係人人自危呀真係。咁啊嗱，有啲片我哋俾大家睇睇先啦。好白，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咧？即系有咁大规模，对上一次有咁多人召集到咁多人嘅单一嘅一个政治人物嘅集会系边一个？你记唔记得？ 好似写文联啊嘛， 写文联， 写文联 几时嘅事先？ 零八年嗰次咯。 唔系啊，我话单一嘅系纯粹系为一个人。一个人的政治人物是可以召集到咁多人， 跟住就人力，即系黄老邪仲喺呢一个嘅人力嘅时候，一六年有冇咧？ 一六年有啊，唔系应该咁讲，一六年有嘅，那个就系梁天琦啦。 梁天琦系、哦、梁天琦嗰次 系啦，咁嗰次系2000多人，咁但系咧，即系你如果你讲头先爱丁堡嘅广场咧，其实系成个晏昼系有啲即系市民啦，其实系晏昼跟佢跟到去即系爱丁堡广场嘅。 我嘅估计咧就少则都5000， 应该有1万嘅， 就即系多则可能 approach 1万。 我未见有人报数啦，但系如果你去到1万咧，就真系好夸张嘅。其实 而嗰度可能系99%嘅人都冇票投。 系啊， 99.999%啊！ 咁所以而家咧，你见到阿曾俊华嘅集气大会咁犀利咧，咁你民阵喺呢一两日吓呢一个weekend 嘅时候，其实佢又有个即系叫做反小圈子选举嘅游行啦。呢、這个好尴尬，大佬，你可唔可以搵到更加多嘅人系 相形见绝咯？你唔使谂 系咯，即系呢个好系好大镬吓。咁但系即系唔代表我哋唔支持啊。但系个现实就系咁样样啦，亦都即系个形势亦都系咁样样啦。嗱，讲真，即系你话我。剛才也都去了個集會，有些人是很真心撐的，但是、主要是一些中年人多一點、而我不排除呢去得這個集會的人呢，其實是很可能是我們以往即是0371啊，即是不是我們71啊，或者64啊，我們會見到一些熟口熟面的面孔，亦都我見到有一位朋友、啊、即是走過來跟我搭膊頭啦，跟我相應啦，那就應該是聽眾來的，其實是、是很多這些人的，其實是、生面口有或者是以前你說黃絲的場合出席的亦都有啊，咁就確實係好犀利。雖然唔係話熱情得好緊要，好似阿梁天琦嗰次咁樣樣，咁但係係非常之難得嘅呢個係。咁亦都有一張相啦，係咪佢又用啲航拍機影啲相，話萬人空巷咁樣樣爭相同佢即係影相，話好似喪屍咁款嘅。咁係好誇張，但係你相較之下，林鄭就真係好大鑊。喂， 你想回去琴日哇他 desperate 嚟到找阿周永新。 周永新嗰單嘢好 大。唉真係。 其实佢 佢諗拍好过拍啊真係。 佢諗住做 PR 就话即使当日同佢喺呢个全民退保嘅问题上面针锋相对嘅人都肯同佢落区。但点知呢周永新喺夜晚黑我啱啱揸緊车所以呢我听緊呢个港台嘅自由风嘅时候呢讲得好清楚边个搵我都会去我冇话支持佢。 佢话都知佢抽水。 亦都冇所谓你鍾意抽我水如果你能够即係改变到啲老人家即係低下阶层嘅即係住屋嘅生活。喂你呢啲嘢唔做就做船啦。越做你就越弯即係林鄭你可唔可以俾人睇得到即係你成个嘅竞选公关同埋工程啦。是一件即係非常之災難性 嘅。同埋講真啦即係你唔好話你唔好講話即係支持者啦你就係講佢屋企人。其實頭先我哋嗰段片呢冇 cover 到㗎咁就喺集會嘅途中佢個仔又喊晒口啊咁佢老婆又攬埋一堆啊。咁其實成個你唔淨只見到佢公關團隊又好家庭又好其實係好和洽咁樣係融為一個大團隊。 所以有多時政治人物呢你是真的要攞一个叫 work-life balance,、 嗯、 在那个公关的宣传里面他应该又打下红拳啊又打下做下剑击啊又去看一下这个即足球队啊 其实他很 versatile。 跟住有即是 family, 他很多元的他是。 喂所以其实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不是你 7-11 在那里做事就掂的代表你。因为为什么呢你是更加贴地更加近呢一个嘅群众，俾人嘅感觉就系咁。 你起码你人哋觉得你有同理心啊嘛，你对住啲群众下。 喂，即系好似嗰阵时候，即系虽然我冇阿曾俊华咁坚啦，即系相距实在太远啦咁样。喂，我都会讲我睇波嗰啲经验噶。 嗯， 我会讲下足球噶嘛。嗯、我将我嗰阵时候喺经济日报嗰啲专栏写曼联啊，写英格兰啊，甚至乎去世界杯睇波啊嗰啲咁嘅嘢咧系。展现出嚟㗎嘛因为人哋会觉得你唔係淨係讲政治嘛咁闷蛋嗰啲嘢同人嘅生活係距离到好远嘅嘢嚟㗎嘛喂所以佢今次你话公关係成功呢、這个即係自不然啦但係亦都唔只係公关嗱、 嗯、 曾俊华嘅现象其实反映到乜嘢呢、嗯、你真係喺五年嘅梁振英 CY2.0 嘅游轮之下呢、嗯其实香港人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说本来我们在中间的过程里面都选择过勇武的方法。我们以前和李飞跟着就选择勇武跟着现在要支持一个建制派的候选人。 嗯、 其实我们是不断是将希望是寄托的。嗱毫不为言这个是我们希望的寄托来的。但是什么所谓呢 嗯 你问我的意见就是喂咁人哋总有啲希望有啲盼望㗎喂佢呢个现象第二就係、是、其实佢有社会基础。我有讲过嘅就话如果你呢一个社会係喺一个好尖锐嘅对立嘅过程里面、 嗯、 胡须仔刚刚就係打中香港人嗰种即係嘅愿景㗎嘛 嗯 团结信任希望。嗱佢冇讲具体政策嘅内容亦都唔需要讲具体政策嘅内容。个社会基础系在于咩呢、 嗯、 因为 CY2.0, 我哋嘅社会咁对抗所以我哋需要一个唔系需要叻成咁嘅人。佢讲嘢唔系需要口齿伶俐同你斗辩驳嘅人而系难听啲讲就系叫和和妥妥好听啲讲就系温文尔雅。唔、 嗯、 需要一个好好嘅口才嘅人啦。 嗯 唔需要一个同你斗嚟辩论嘅人啦，我哋唔需要呢啲人啊。 嗯、 我哋而家香港人需要嘅就系一个休养生息咁，但所以佢其实成个选举工程，有啲人话净系公关，唔系，佢啱啱喺呢一个 moment， the right people， right time， no better time， no better place， no better people 啊，胡须仔系， 嗯， 可能过一年半载。个形势又改变咗嘅，所以大家即系有啲人好紧张，就你投咗个薯仔呢镬大镬啦，香港嘅民主运动冇出路。Sorry， 错，民主运动不断都系自我修正嘅过程嚟噶，大佬，你相信下集体嘅智慧啊？ 嗯、 你咪当呢一场唔系真嘅选举，系一场同老共嘅角力，而喺呢一个 right time、right people、right place。 我咪支持下佢咯。 我哋讲过好多次啦，即系我哋唔系话打完呢场仗就完噶嘛。 3月26号， 正如就唔系话 唔系完结， 系啦， 系开始啊嘛。 正如唔系投咗一张票，以后就系冇仗可以打，唔系咁啊。即系唔代表呢个民主运动嘅终结，但系佢哋永远就系咁样讲噶啦。即系你咁讲。其实佢好笑㗎，佢哋同呢个梁振英佢今日讲嗰样嘢呢，即係689个出嚟，即係今日出嚟就年年抽水啦，喺度讲嗰句说话就话，嘿，你讲民意高就投佢嘅话，啊你班泛民点解你嗰时你四年前唔投我啊，佢咁样讲。喂，呢个系咪好似而家人社志佢讲嗰啲嘢啊？系嘛，即系人社志成日咁讲啊， 冇意思嘅， 喺度抽水啊嘛。 喂，梁振英，你讲呢样嘢嘅时候，咁你当年嘅话，诺贝尔和平奖唔应该系刘晓波，你讲邓小平吗？ 系，佢讲好多嘢，佢其实讲真前 设上，我点样投你啊？ 前设上系真系完全唔同，系冇可比性嘅。第二就系讲， 喂，你俾人爆咗出嚟，你话要出防暴队啊嘛？ 系啊。 我哋点样投你啊？ 你核心价值你系唔可以说服到香港人，系你系守得住啊嘛？而事实上话俾我哋听，呢四年嚟你系完全背弃咗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啊嘛？ 所以第三样嘢，从胡须仔嘅一举手一投足嘅表现，其实佢系反映到香港仔、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啊，讲得更加直接。 系， 有啲人话喂，泛民学下啦，学唔到嘅，亦都冇得 copy 嘅。因为佢只系喺呢一个时代里边嘅选择嘅最佳选择嘅产物啫嘛，喂，第二个再做唔到噶啦，或者过几年，正如头先我讲，系未必系适宜呢一种人嘅，都唔出奇嘅、又讲翻公共政策，又讲翻全民退保，讲翻最低工资，讲翻呢一个贫富悬殊，打击翻地产霸权，有乜出奇啫？喂，呢、这个现象。喺今日奏效啫，唔代表喺下年奏效，再下年奏效噶。咁我哋从来都喺个有限空间里边选择最好嘅嘢，同埋喺呢一个时空里边拣最好嘅嘢嘅啫。 唔系啊，同埋我系好唔中意咧，佢哋成日咧系以民意最高就支持嗰个样嘢，唔系即系佢哋咁讲嘅嗱， 根本就诶呢个 point 根本系唔成立嘅。即系嗱，左交唯一能够即系揸得住嘅就话，只要我系众人皆醉我独醒噶啦，系咪？我话俾你听预告，即系扮自己系先知，冇问题。但系根本人哋拣紧嘅时候，或者市民大众，或者系成个泛民阵营，同埋呢个300+拣紧嘅时候，根本就唔系拣紧呢样嘢啊！ 你知唔知令我谂起边一个？ 而家系拣紧。你究竟系咪向阿爺 say no 啊嘛？ 唔系我 你搞错咗个战场。 我就系想，我就系想讲逻辑问题啫。佢嘅逻辑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话民意高就支持嗰个嘅话，咁佢点解唔撑唔拣阿689啊嘛？689都系咁讲。 喂，呢、這个唔系我哋嘅章， 即系嗱逻辑嘅问题咧。呢、這、一个系令我谂起阿叶柳。你咩叶柳咧？喺撑呢个23条嘅时候咧，喺度讲啊嘛。喂，屌你民主选举都可以选啲衰人出嚟噶，就走嚟选咗希特拉出嚟。喂，你咁讲有啲咩意思啫？喂，即系冇错，民主选举系从来咧都冇人话系完美噶，冇人话100%都完美噶，永远唔会出错噶，系会有出错。但系 long term 嚟讲，就算有错都好，个 system 系会 rectify 噶嘛，系会改正过嚟噶嘛，系嘛？点解你偏偏系一定要攞一啲个别嘅例子嚟 generalize 佢啫？ 喂，同埋有啲人咧系攞错类比嘅，即系以为即系众人皆醉我独醒，即系独善其身，攞领会嚟做呢个比喻系错， 唔系即系罗冠聪嗰只，即系唉讲罗冠聪。 你知唔知啊？你我对唔住，我真系做错咗一个好错嘅示范俾大家咧。咩叫做即系独善其身，即系能够挺住呢一个自反其缩？虽千万人望嘅一样嘢，点解我领会会选择系啱咧？因为最后领会系上到市，俾我有机会引证嗰样嘢系啱定错啊嘛！戆居，你仲唔明啊？而家你系永远引证唔到曾俊华究竟系唔会做衰嘢啊？因为佢已经变成香港人嘅传奇啊！呢、這个你先系最大镬啊！当一个人变成 legend 变成传奇嘅时候。你是永远 disprove 不到你的理论是正確的嘛。但是我 prove 到我反对领会上市是会出现我所讲的后果嘛。你这样都不明白你还拿两样东西捞在一起来讲。还有即使领会被我搞到上不到市都好。但是你房屋署会继续是管街市的嘛。 会管翻个停车场噶嘛？你最多话佢质素唔好啫，讲咗十几廿年噶啦，系唔会有大碍噶嘛？但系胡须仔上唔到台嘅时候，香港人唯一嘅盼望都冇埋啊！喂，政治从来系讲希望，即系奥巴马点解会上台啊？你估佢真系叻叻成咁啊？识飞天啊，大哥，佢系买一个希望俾人啊嘛，买一个 vision 俾人啊嘛。只要佢 carry out 到，即系佢做落实到一两单政策，例如喺呢个中东撤军，例如佢搞呢一个嘅医保，就掂噶啦。佢就系 keep 佢 promise 噶啦，即系政治人物。喂，大佬，你估讲十样嘢，十样嘢都中嘅，大哥。即使你系美国总统都做唔到啦。但系而家你最大嘅问题系咩咧？胡须仔成为香港人嘅传奇嘅时候，佢永远你都冇办法只 prove 得到。你哋所有左交讲嘅嘢，佢系做到嘅，或者做唔到嘅，你点搞？啲人就会咁讲噶啦，到时就一早就讲噶啦，你咪拱佢上台咯。喂，对胡须仔而家仲好啊，佢唔使孭你呢个责任啊。喂，系人都知呢个位系三杀位嚟嘅，俾你俾我做，都系夹住喺中间嘅啫。阿爷叫你立23条。你可以阳奉阴违，你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你真的做到，你真的不敢听他讲，大把嘢搞你啊，大哥。 咪但系咁讲啦，即系 佢叫你重推政改，用831做框架，你咬佢食啊？ 系咪？我谂今时今日 你即使汇聚咗香港人的民意，拎俾共产党，佢睬你一傻，一嘢劈咗你个花佬落地下，咁你点啊？你同佢揸支枪去打仗啊？你真系喂？如果胡须仔做咗传奇嘅时候，你冇法办法只 prove 同埋 disprove 啊！即系正如我哋嗰阵时候，我因为我有去 take 嗰啲即系谂住读 PhD 嗰啲 course 噶嘛，佢话理论系点咧？你能够 prove 同埋 disprove 嗰样嘢系唔啱，或者系啱嘅，嗰、那个就系理论。而家你俾佢 prove 唔到嘅时候咧，就永远系一个幻象俾香港人。 而觉得你系会造成将来嘅困局嘅一份子。你仲大王， 所有嘢入晒你数， 系啊。 所以今次咧，赢家系边个咧？第一，老习，习近平真系赢晒，话俾你听。嗱，第一喺成个过程里边，无论反对派又好，建制派又好，都以佢为马首是瞻。我哋都系啦。究竟听紧习近平几时讲说话啊嘛？好啦，佢而家醒啦，放个风出嚟，唔知坚定留，但系唔重要，有人信就得噶啦。就话我。三个人我都接受嘅，咁有咩镬你咪闹落去张晓明咯，闹落去 CY2.0 成个呢一个嘅利益团伙里边咯，你咪闹落去咯。但即系话佢依然咧系丝毫无损啊，喺个过程里边。嗱呢个你先至大镬。第二，下一镬再推政改嘅时候，下一镬再推政改啊！香港人就话：屌我点都要立翻票先啦、啊。好似胡须仔咁，咪赢咯。咪赢噶啦。喂，听日投票，如果大家都有份投嘅时候，听日 OK 噶啦，冇问题噶啦。 唔系，阿罗冠聪咁讲，如果你话真系有直选嘅话咧，今日可以即系上台接受拥戴嗰啲人咧，就唔系阿胡须，就可能系 Audrey， 就系阿呢个。 Sorry。呢个系完全冇熟读咧，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嘅过程里边咧嘅投票嘅结果，无论南韩、无论台湾、无论好多嘅一啲嘅第三波民主理论嘅地方， 都系 全部第一、第二镬系建制派赢噶，因为人咧要改变即系一啲嘅谂法、政治观点，尤其是系唔会喺短时间里边改变噶嘛。因为佢都系有保守性喺度嘛，嗱，我而家开放咗个政制啦，我都系加强政府嘅认受性啫，令到即系政府嘅政策行之有效啫。喂，我都系担心，投咗你反对派嘅时候，你又冇行政经验嘅时候，咁点搞啊，大哥？喂，香港人一定有呢个保守性噶，就算你开放即系提名，开放埋个普选翻嚟都好，一定系建制派嘅。 唔系，同埋咧， 你都唔使谂啦。起码要过渡10年，甚至乎12年， 因為通常都是四年一任、啊、香港就可能是十年或者是十五年的光景、 嗯、 反對派才有機會上台有機會執政 不是多數人是會是 prefer 那個穩定性的嘛 還有你香港是加多了一個因素嘛除了說你的行政能力之外還有沒有中央的信任的、嗯、 這個很重要的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喂不用很多人的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他一 swing 那十五%過回去就三十的了即是來回有十五到十到十五%的人持這樣的想法他就不會跟你搏命的 了、嗯、 喂我選了條友出來喂他真的不任命咁我哋咪企咗喺度变成宪制危机，有啲人真系会咁谂噶啦。你可以觉得佢戆居，你觉得佢系咁样系完全系唔尊重选民意愿嘅。喺而家一国两制格局里边，我哋边有拣咧？ 嗯， 你问我哋民心，喂，我都唔想出现呢个宪制危机啦。虽然我哋系会空阿爷，屌你咪唔委任咯，你够胆就系嘛？我就想你唔委任，越搞越乱越好。喂，嗱，你咁嘅心态同我一样，冇所谓。嗯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不要说大部分就是那 15% 的人、 嗯、 不是你这个想法呢 不是帮我讨伐 所以你就算即是所谓罗冠聪讲的说话也有他们根本就完全都未读饱书就不要说他不读饱书即是完全未知道世界的历史的潮流在个过渡的过程里面民主的过渡过程里面一定是建制派赢、 嗯、 喂所以你这一次是大镬的薯仔输了一传奇冇了二令到习近平在香港的问题上面依然是拍拍手不关我事三日后他要过八三一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香港人都吃的喂所以你今次你成班友仔的判断好彩即是扣下8%学这个泛民讲是正确的因为你搞清楚你今次的目标和对策是什么嘛你是跟老共 say no 的嘛你是跟老共对抗的嘛那我就揀一个你的人咯喂有什么你的问题啊你搞清楚对不住啊有些人搞不清楚你提开罗冠聪刚刚好一个例子本来我想投黄之锋的你选不到嘛不是 Lesser Evil 罗冠聪咯得唔得啊？ 佢唔系 Lesser Evil 同路嘅，唉， 咁咪 Lesser Evil 咯？喂，咁你可以话林郑同胡须仔都系同路噶，一个政务司司长，一个财政司长，点解讲唔通啊？呢个道理，喂，成个雷动计划推荐嘅最后尾局嘅名单，唔系 Lesser Evil 咩？点解嗰个唔系 Lesser Evil 啊？ 唔系， 因为我嘅目标就系要踢建制派嘅民建联，甚至乎亲共嘅候选人落台，所以。我宁愿放弃何秀兰揀罗冠聪得唔得 嗱呢一样嘢。 大班人咁考虑。 阿土伯嗱有一样嘢可以证明。 喂你估我真係同意晒你所有嘅政策纲领同埋内容咩 嗱阿罗冠聪咁讲就係话呢即係我哋唔可以随住民意嚟起舞嘅因为呢我自己想。 对唔住喎你搞错咗喎大部分嘅人唔係因为民意嘅压力喎。 嗯 ,at least 我唔係。我只係觉得呢一个喺有限嘅空间里面理性嘅抉择啫。 嗯 这个是政治形势的必然啫。 嗯。 我叫人好像你这样呼吁啲人不要投或者啲选委 嗯 不要投薯仔的话 嗯 结果是什么喂刚才我讲那些东西喂这个理想是永远不会幻灭的变成传奇啊捷古华拉的嘛真是捷古华拉他的喂这条友怎么无端端做捷古华拉你想想喂永远见唔到得唔到嗰样嘢就係最好㗎嘛。 嗯。 喂我觉得最大嘅问题边度呢你哋唔好做难老虎啦。你係做唔到㗎第一。唔係形势嘅问题咁简单。而係你判断晒错所有嘅形势啊。呢个係你左交嘅问题啊。你判断错多个形势。你要晒所有人。喂我就可以扣你帽子啦。 嗯。 你係因为想持续社运。持续抗争找一个衰的人上去要我们香港人受苦得不得我都可以这样扣你帽子的。喂你识想这个套路喂我都是左交的 老祖师爷屌你我不懂想这个套路。喂但我不会这样做嘛。你有飞的时候虽然即是公平地讲你那十几飞呢就不影响大局的了我觉得。 嗯。 是不影响大局的。你喜欢出来噏下啦是吧胡须仔输的情况呢真是 99% 的我不敢说 9.9%。 在而家嘅政治嘅局势里边，嗱，我下一节先分析，因咩事我认为佢即系输咗九啊九点九，我哋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